the dream， 和梦一起飞翔， 写一缕星光，送进所有人的心房。 Flying with the dream， 和梦一起飞翔， 别让他受伤。

是如此这般的心情，虽然能够再度相爱，只能目送你的背影。 离开了我， 什么都没说，丢下我就走。 地板上。